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跟住落嚟嘅节目系《男士秘密基地特约》电视电影《怪癖先生》。 I love 电视台，电视电影 《怪癖先生》。 你唔好同我讲埋啲咁嘅扫兴嘢，得唔得啊，明快？ 我想你都知道我嚟嘅目的系乜嘢㗎啦。 又系嗰班无聊嘅旧同学啊，你唔好理佢哋啦，好唔好？ 小明啊，唔系啊，讲真㗎，你听我讲一次啦，好唔好？ 我听咗你讲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㗎啦。 OK, 你讲几次啊？ OK, 你细声返啲先好唔好？你知唔知你呢啲系怪癖嚟咁？冇人鍾意辣㗎。 你哋識晒全世界嘅人㗎啦，係咪識晒全世界嘅人啦，全部 add 咗你做 fanster 吓，你哋講嘅一定啱㗎啦。呢個世界點解一定要少數服從多數？點解？你話俾我聽點解少數要服從你哋呀？ 你覺得我同你咁樣約出嚟食飯，點解要隔一張台啫？你話你係咪有問題呀？ 你都黐線嘅，世界上每一樣嘢呀都有條辣㗎。 明輝呀、啊、我哋成班同學都覺得你是可以變回正常的，為什麼你不試一下呢？ 我很正常喎、啊、你們自己沒有癖好的。喂明輝啊，你自己都喜歡滑水啦，那我喜歡辣有什麼問題啊？ 我喜歡滑水，但是你喜歡是辣，是兩件事來的。 我不想跟你相拗下去啦，我真的不想再跟你拗下去，我不想跟你傷感情。哎食先好不好？喂你不要行過來，不用行過來的啦、啊、你搞開一點嗌過來啊，大家聽著。一个可乐冰同埋杯同埋个罐呢同埋啲可乐分开晒，唔该。阿冰辉你想要啲咩？ 鸳鸯豆唔该，系咁多。 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再倾呢个 topic 啊？ 你做乜嘢啫？你睇下你自己先啦，你啲牙做咩一个一个窿咁嚟做嘅啫？ 我要隔开啲牙，所以咪卡啦卡啦剥晒佢咯。 你知唔知你系癫咗噶啦，小明啊，我哋以前成班同學讀大學嗰陣講過乜嘢，講過一定要做一個出色嘅律師啊！我而家已經喺律師樓實習㗎啦，你呢？ 我哼，我勁啦，我用咗好多時間呢將屋企啲每一樣嘅嘢呢都分開一件件囉，全部都有條罅嘅，全部都一樣咁大㗎。 呢十年嚟你淨係做過呢啲嘢啊？ 咁又唔止，嗱你睇下我呢個 gel 頭啊，一條同一條之間嘅頭髮都有罅㗎，你睇下，係咪先？仲有你睇我啲鼻毛， 小明啊，你醒下啦好冇啊？ 喂，有咩问题啊？而家拉系好可爱噶，嗱你睇下，我而家喺台底嘅台脚拉嗰度望住你，嗱你仲有你知唔知啊？其实啊，我喺香港咧已经揾到好多志同道合嘅人，佢哋都好中意拉噶，我攞啲咧拉嘅书俾你睇，你睇下，全部都系关于拉噶，嗱。讲牙罅嘅又有，眼罅嘅又有，仲有喎、哦、手指罅。等先啊，仲有呢、這个，呢、這个系加底毛罅。 Sorry 啊，我谂我 我只可以同你倾到呢度为止啦。Sorry， 小明，我谂你冇得救啦，系咁啦。 喂喂，仲姐二咩姐？好，都嚟，一句唔明啊？既我单唔，我而家要讲嘢都啦，得唔得啊？ 小 明 佢， 唉，真黐咗线冇得救咯！谂佢成日话咩世界上所有嘢都要有啦，你知唔知？仲系咁啊佢！ 哇，佢真系有问题、啊。 我都唔知道，我真系，如果我再理佢，我谂连我都癫埋啊！你知唔知佢而家？佢而家系连讲嘢都要有啦！ 哎呀，你唔好理佢啦，真系癫埋。 连你都系咁嘅，做咩事啊？真系兴啦！呢、這个世界，爸系咁啊！ 我有电话入啫嘛，喂喂，明辉，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声声全声筒， 是今个星期声声全声筒的主角来的。 是啊，又是我们啦。咁我们今个星期呢就是有这个声声全声筒的主角 I love you boys 同大家出现啦。 这句说话我刚才已经是讲过一次的了、 哎。 今个星期有声声全声筒的主角 I love you boys 的。 是啊，不要紧，唱歌的歌词都会重复唱啦，好像 chorus 这样啊，都不一定只是唱一次的啫。 是啊，就好像我们今次这一首歌欢乐粒烧这样啦，只是 chorus 这样都不止唱一次啦。 是啊 好啦，今个星期声声全声筒的主角 I love you boys 真的好好听的，这首歌 是啊，好开心啊， 听到几次啊， 因为之前我们呢其实去到一间电台那里，那间电台呢有个节目叫做靓歌仔的，那我们已经去完那个节目那里了那现在好开心来到声声全声筒跟大家见面的， 是真的、哦、温哥华的电台 有 个 节目叫做靓歌仔，这个是真人真事来的 OK anyway 啊，不如听下我们今个星期声声全声筒的歌，听下是不是好声先？ 是啦，哈哈。 今次我们这一首欢乐粒烧呢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我记得有一晚我本来都没有创作灵感了，但是突然之间我听到一把属于青界的声音。然后望出窗还见到一粒青豆飞过，哇，我吓到面青啦。我觉得嗰粒青豆好似阿卢青眼啊，所以咧我就作咗呢一首歌啦。 系啊，嗰时我承认，我即系我记得系咁嘅，因为今次系我系咧呢个 M V 嘅导演啊，咁啊系我导个导演去导个 M V 嘅，咁其实应该系导演噶。我一听完咧占作呢一首歌嘅歌词之后咧，嗰个创作灵感咧如泉涌，咁即刻有好多画面咧喺我脑海入边飞嚟飞去，飞嚟飞去。我即刻用电话啦录低晒咧就拍呢个 M V 啦。咁本来嘅呢个 M V 咧，其实个主角咧就唔系我哋，系想揾阿青界嘅。但可惜因为佢太过埋咪，我哋支咪呢太过小，佢埋唔到个支咪，咁所以我哋自己拍返呢个 MV， 咁一齐睇下呢个大点点墨西哥烧烤上风情嘅 MV 啊。 今次呢个 MV 咧，我哋系大胆起用一个阿婆去做女主角嘅，因为我哋好想呢一个 MV 咧系有家嗰种感觉。 系啊，而家咧配合咗呢一首歌嘅主题咧，我哋捕捉咗阿婆咧佢睇电视嗰种欢乐嘅气氛啊！ 我哋请嚟呢位婆婆同我哋倾下偈嘅。啊，阿婆婆，我而家请你饮青豆奶啊！你开唔开心啊？ 我咁好开心啊！ 嗯。 啊， 婆婆佢话好开心啊，佢话咧佢自己好中意饮青豆奶噶。 系啊，咁啊，婆婆啊，你觉得我哋咧收欢乐粒烧系点啊？ 哎呀，我哎呀，佢好笑。 哦，婆婆佢真系好识货，佢话好好 好听啊，系啊系啊， 直情系俾美你啊， 许冠英啊， 斤两十斤 啊，十斤啊， 但系婆婆你仲咩咧？唔自己讲嘅，要我哋翻译嘅，点解？ 依家话佢听，佢听完之后佢我要我， 阿婆婆鬼识话嘢喂， 哇， 好恐怖啊！ 好啊，好唔好？啊，一于咁话啦，吓，婆婆，婆婆， 婆婆。嗱，我哋咧呢一个 MV 咧，要佢一路睇电视一路笑，演绎到啲节目咧，好似好好睇嗰种感觉嘅。咁啊，婆婆咧，佢系笑得好开心添噶，系啊，就系呢个啦，笑到好开心啊，笑到啲牙都甩晒啊！ 哎呀， 所以而家其实系因为拍完我哋个 MV 之后讲唔到嘢噶， 唔好意思啊，真系。 你而同我讲。 阿婆真系一个好专业嘅演员啊，所以咧，即系其实我哋都唔孤寒嘅。 系， 如果你哋答中呢条问题啊，咁咧就会得到一份好丰富嘅奖品嘅咯。嗱，呢条问题就系问，请问 I Love You Boys 呢一首啊，欢乐粒烧总共有几多个字嘅咧？吓，呢一首歌嘅歌词啊，咁如果你咧真系数得到嘅，咁我哋咧就会送俾你一份礼物。呢份礼物哇，非常之精彩嘅，我交俾你讲啦，好唔好？ 就系阿婆嘅牙一只啦。 好嘢，好嘢，好嘢。咁啊，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欢乐粒烧啦，好唔好 呢个星期嘅声声全声筒之后咧，密切留意下个星期嘅声声全声筒主角咧， 都系我哋啊！ 系啊， 下个星期啊，密切留意啊，切勿留意啊！好啦，咁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幻彩单车副特约电视电影《变脸大师》。 先生有咩可以帮到你？ 你冇咩可以帮到我噶，我自己随便睇就得噶啦。 先生，唔好搞我哋啲嘢得唔得？ 我随便睇唔得咩？ 得。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买楼。 OK， 你有啲咩要求啊？ 冇所谓啊，新旧都大间啦，最紧要最紧要大啊。 OK， 大嘅。 有冇啲盘啊？ 呢间咧？千六尺有三间房，背山面海，600万啫。 千六尺咁大，我做乜嘢？我夹硬住嘅、啊。有冇啲400尺噶？ 400尺，好好，有。呢间咧，460尺 ，studio flat 嚟嘅，开放式设计啱晒你啦。 点啱我啊？我要大间，你冇听我讲嘢嘅啫。你介绍400尺俾我把鬼咩？我而家冇钱啊。 咁请问你大概嗰个有几多 budget 咧？ 咩叫 budget 啊？ 有啲人读 budget 嘅。真系成本啊 ，budget。 哦，即系有几多钱系嘛？ 嗯， 你问我有几多钱咪得咯，无啦晒英文。 sorry， 有几多钱到？吓， 一千万到啦。 咁样一千万到，一啲间啦，二千尺复式单位嚟嘅，连车位。 哦，好似几好、啊，睇下得唔得？ 好好好， 几多钱啊？ 九百万到。 你黐线噶你！我边有咁多钱啊？九百万你俾我啊？ 咁又系你话你 我想租楼啫、啊， 哈哈哈哈！ 你有冇啲五千零蚊嗰啲咩不夹嗰啲啊？ 五千零蚊不夹嘅，大声！你系咪肯定你系想租楼先？先生，你系咪肯定想租楼先？ 系啩、啊？有啲咩盘啊 ？OK OK， 一呢间啦，啱晒你，有两间房，连埋家私电器都系八千。 八千蚊咁平， 八千蚊唔平噶啦，先生。不过可以同个业主倾倾个价嘅，如果你 O K 嘅。喂，咪住先，几大先？ 有成五百尺噶。 O K， 五百尺。 系啊。 八千蚊买个单位有成五百尺，喺边度揾啊？喂，咁我要。 唔系先生，你唔系话租咩？ 我一早话买楼，你有冇听我讲嘢噶？咩事啊？你黑面，你咩态度嚟而家？ 冇，好啦，先生，当我失忆啦，好冇？你今日入到嚟我哋呢间地产公司系想做乜嘢嘅先？ 我剛才咪讲咗囉，我想嚟搵工啊，你係咪请人啊请问。 啊，我唔做啦。呢间铺我交俾你啦。 喂我嚟卖楼㗎喎，你唔 serve 喎、啊、喂。喂俾间铺做咩咁卖。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你送我碌蔗，好感动，我也有碌蔗。 你够晒狂野， 我会冇事嘅。全场现场嗌我一。